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北京外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周敏欢迎您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伟大的英国剧作家诗人莎士比亚，请大家把书翻到第201页第16课。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王璐老师。 大家好，我是王璐老师，很高兴在这里有机会跟大家共享学习英语的秘密。 不仅能够学习英文，同时呢，我们还能够了解西方的文学史，包括莎士比亚也是一位伟大的剧作家。 没错，是这样的。那么很多听众朋友肯定都听过《威尼斯商人》，或者是他著名的这个《Hamlet》，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还有《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 对， 这些经典的名句呢，其实都是出自这位大师。莎士比亚1564年生于英国中部的瓦维克郡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他的父亲是经商的，经营羊毛、皮革制造和谷物生意，是一位杂货商。看来这个家庭的情况还是不错的。 是这样的，当时就经商，估计是应该比较富有的家庭了。 所以莎士比亚在幼年的时候呢，有机会在当地读书，但是13岁的时候家道中落，然后他自己本人呢也开始辍学经商了。22岁的时候前往伦敦，在剧院工作，后来呢成为演员和剧作家。莎士比亚虽然受过良好的基本教育，但是呢他却从未上过大学。其实我觉得他的大学应该是来自社会大学。 是这样的，有可能当时社会上一些经验让他能够写出如此动人的图书。 没错。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需要大家掌握哪些 words and expressions。 第一个词，童年， childhood。 childhood， 那么我们经常说在童年中他经历了很多， he experienced a lot in his childhood。 那么我们还有男孩的这个生涯叫 boyhood， 女孩的生涯就叫 girlhood。 那么男人的 manhood， 女人的 womanhood，所以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单词 HOOD， 代表是处于什么的状况中。 这个 hood 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那个兜帽，是吗？ 是这样的。 很有意思。如果戴兜帽的这种衣服英文应该叫什么呢，王老师？ 这个就不是确定了，因为在英文中有很多不同的习俗来表达。 好，接下来这个词是迅速的， rapidly。 rapidly， 那么大家注意到 ly， 这里的 ly 是副词，那么它的形容词就是把 ly 去掉， rapid， 例如快速的发展， rapid development。 rapid， rapidly， rapid development。 那么例如中国正在飞速的发展， China is developing rapidly。 China is developing rapidly。 那么中国是个快速发展的国家。Type， type， 那么这里是类型名词，各种各样的 all types of something。 那么要注意后面常用的是可数名词的复数形式，那么用不可数名词也可以。第二种 type 是打字，例如 I am typing a letter， 我在打一封信， I'm typing a letter。 type T-Y-P-E 是类型的意思，另外呢也有敲击键盘打字的意思。现在都不用 typewriter。 对， 过去人们经常使用那种 typewriter。 对，我当时印象很深的那个品牌叫 Brothers， 叫兄弟，当时是很时髦的一个。但是现在都是 out of date， 就跟我们的 sewing machine 缝纫机一样。 Time is changing rapidly。 是的，那么 type 这个单词在21世纪最时髦的用法是在年轻的男孩和女孩之间。那么如果我向你说 Would you like to be my boyfriend， 那么有可能这个男生会非常委婉的拒绝， Sorry you are not my type。 You are not my type， 我们不是同一类型的人。所以这个 type 在这种情况下呢也可以使用。好，伟大的发明创造都需要丰富的想象力。想象力 Imagination， imagination。 那么我们常说的是提高我们的想象力， improve our imagination， improve our imagination。 For example， painting will improve children's imagination， painting will improve children's imagination. 嗯哼。那么大家现在可以试图说这样的一句话，如果你想成为一个艺术家，你必须有想象力。You must have imagination if you want to be an artist. 嗯，想象力对于艺术家还有文学家来说呢，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发明创造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要不断的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激发。 那么我们常说的激发可以用 stir。 stir。 那么例如 His imagination was stirred， 他的想象力被激发出来了。那么这个 stir 另外一个意思是搅拌。 For example， I'm going to have coffee and first I must stir it。 那么喝咖啡之前用勺子来搅拌一下，所以就用 stir，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脑力激荡，让我们的脑海当中呢所有的信息都是活跃的。 Stir our brain。 好，下面一个词，环球。 Globe， globe。 那么这个单词在上地理课的时候， The teacher is going to show us the globe， 给我们看一个地球仪，所以这个地球仪英文就叫 globe， 没有别的称呼。那么另外我们谈论地球的时候，肯定要了解南极、北极。南极 South Pole， 北极 North Pole， N-O-R-T-H 空格 P-O-L-E，南极北极。那么我们赤道叫 equator， E-Q-U-A-T-O-R， equator。 那么另外我们还分半球叫 hemisphere， H-E-M-I-S-P-H-E-R-E， hemisphere。 那么请跟周敏老师复习一下这几个单词。北极 North Pole， 南极 South Pole， 赤道 equator， 半球 hemisphere， 南半球 south hemisphere， 北半球 north hemisphere。 非常好。那么另外还有跟地球相关的叫经线和纬线，也叫经度和纬度。那么一个叫 longitude， L-O-N-G-I-T-U-D-E， longitude。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叫纬度 latitude， L-A-T-I-T-U-D-E T-U-D-E， latitude， longitude， latitude。 那么这个单词的形容词我们常说的就是 global， 叫全球的， G-L-O-B-A-L，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G-L-O-B-A-L-I-Z-A-T-I-O-N， globalization。那么大家在谈到我们现在世界上的环境问题的时候，也常说到全球变暖 Global Warming， W-A-R-I-M-I-N-G， Global Warming。 所以呢我们应该注意保护我们的地球。好，接下来一个词，名声， Reputation， Reputation。 He has a good reputation， He has a bad reputation， 他有着好名声坏名声。 For example，My university has a good reputation， 我学校的名气非常好，或者叫名声非常好。另外一个词叫 fame， F-A-M-E， 也是名声或名气。那么就来自于 famous， 是它的名词， reputation， fame。 如果我们谈论某人是臭名昭著的，那么是坏的名声，常用 notorious， N-O-T-O-R-I-O-U-S O-U-S， notorious， notorious。 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大家想表达这个人的名声是好还是不好这方面的注明，那么要用 famous， notorious， famous， notorious。 有人认为呢莎士比亚是一位天才，天才， genius， genius。 well actually 周老师，我认为在历史上有很多的 genius， 是这样吧？ 嗯，没错。比如说我们学过的贝多芬，还有拿破仑波拿巴。 Yes。 我们都认为他们具有这个天才的这个能量。 是的，异于常人的一些表现和能力，那么有着非常坚韧不拔的毅力和精神。那么这个天才如果指人必须要用 genius， 那么如果指天赋或者有这方面的才能，英文可以用 gift， 礼物，或 talent， T-A-L-E-N-T， talent。那我们在前几次课已经提到了这个单词，大家可以去复习一下 talent, gift, genius。 对于莎士比亚的一些杰作，我相信大家也会耳熟能详的杰作 Masterpiece Masterpiece。 In the last few lessons, we talk about a famous artist. 我们谈论了一位著名的艺术家，那么他就是意大利的 Leonardo da Vinci。 那么周老师还印象很深吧，这个人应该是非常的 versatile， 多才多艺的一个人，是什么能工巧匠还是画家。那么例如 Mona Lisa is the masterpieceOf Leonardo da Vinci， 那么就是他的一个杰作。那么另外大家还可以这样的使用，例如这个地方旅游胜地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就可以说 This is the masterpiece of nature， 是大自然的杰作。那么周老师，您认为中国的哪个地方是 masterpiece of nature？ 九寨沟。 嗯，我也听过很多次but I have never been there， 但是从来没有去过。 莎士比亚在他的剧作当中呢，塑造出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人物的性格也非常的鲜明。性格 Character Character。 那么大家要注意，这个目前在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常用的意思是人物或者叫角色。记住，这个 character 不是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是艺术作品中创作出来的。 For example， 阿 Q is the character in 鲁迅's book。那么我们现在常用的性格也不用 character 或 characteristics， 常用的叫 personality， P-E-R-S-O-N-A-L-I-T-Y personality。 莎士比亚的天才也得到了社会的报偿，报偿 reward reward。 For example， we should help others without asking for reward， 我们帮助别人永远没有讲求回报的，是这样的吧。 没错。In giving we receive， 其实我们在给予的过程当中本身就会得到很多， 是这样的，因为是精神上的一种 enjoyment 享受。 在晚年的时候呢，莎士比亚可以说生活在一个舒适的环境当中，舒适 comfort comfort。 那么我们常见的这个词是它的形容词 comfortable comfort comfortable。 对，那么例如我们想要一个舒适的环境， We want to have comfortable environment， 我们想要舒适的环境。那么每个人追求的有可能就是舒适的那种生活。 好，单词和词组呢我们就学习到这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文学巨匠 William Shakespeare。 In the very heart of England lies the country town of Stratford-on-Avon. Here William Shakespeare was born 400 years agoAnd here he spent his childhood. Little was known about his childhood, though many stories and legends are told, some of which may be true. In the very heart of England, 那么在这个英格兰的中部的地区，大家注意，它用的是 in the very heart of， 我们也可以说 in the center of， 在什么的中部。 Very 这里是强调，叫恰恰。For example, you are the very person， 你就是那一个人。 This is the very object that I want， 这是我想要的东西。那么 very 表示强调。在英格兰最中心的地方 lies the country town of Stratford-on-Avon， 那么是出现了一个倒装句型，那么实际上是 The country town of Stratford-on-Avon lies in the very heart of England。那么大家要注意倒装句型的用法，强调是恰恰在最中心的地方。 Here William Shakespeare was born 400 years ago， 那么他出生在400年前。 And here he spent his childhood， 就在这个地方他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Spent one's childhood， 例如他在乡下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He spent his childhood in the countryside。下一个句子 Little was known about， 那么各位听众都要记住这个句型，关于什么我们所知甚少。 Little was known about， For example， 关于他的生平我们知道的东西很少。 Little is known about his life story， 关于他的私生活我们知道的很少。 Little is known about his private life， 那么这里是Little was known about his childhood, though many stories and legends are told. 虽然我们讲述了很多的故事和传奇，要注意，因为在今天还在传述，所以我们用的是 are told， 用一般现在时。Some of which maybe true， 那么这是一个非限定性定语从句 which 用来修饰前文提到的 stories or legends， 那么就是 some of the stories and legends may be true， 有可能有一些是真实的。 关于他的童年和少年呢，人们有这样的看法。He probably went to the grammar school at Stratford. At 13, he had to leave school as his father suffered some losses and became poorer for a time. So William had to earn his own living. At the age of 18, he married a farmer's daughter. Not long after, he left Stratford for London. 那么这一段介绍就是他的童年。He probably， 那么各位听众要注意一下这个 probably 的使用方法。那么在西方的逻辑中，我们有些事情不是特别确定，那么一定要加上 possibly probably， 尤其是大家在给西方的 professor 写论文的时候，一定要加上这些非绝对性的语言是非常重要的。He probably went to the grammar school at Stratford。 那么各位听众是不是想问我 grammar school 是不是专门学习语法的 school 学校呢？这个不是的。那么在英国的中世纪，那么他们的小学就叫 grammar school， 就是这样翻译的，所以就是一个小学的意思。 At 13, he had to leave school as his father suffered some losses and became poorer for a time。在他13岁的时候 he had to leave school， 不得不辍学。那么 leave school 我们也可以说 drop school， 或者叫 drop out of the school， 那么离开他的学校。 as his father suffered some losses， 那么经历了一些损失。那么我们常说的是 profits and losses， 盈亏。 profits P-R-O-F-I-T-S， lossesLOSSES 叫盈亏 Profits and losses。 那么他的父亲经历了一些经商的损失。 And became poorer for a time， 那么有一段时期变得比较的穷，所以要注意是比较穷。 Poorer 代表比以前的状态贫穷一些。 So William had to earn his own living。 Earn one's living 我们叫谋生，也可以说 make his living， 谋生。At the age of 18, 18岁的时候 he married a farmer's daughter。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英国人也处于这种早婚的状态，18岁就结婚了，那么娶的是一个农民的女儿。 Not long after, 不久之后 he left Stratford for London。 那么离开了这个地方去伦敦。 Leave someplace for someplace, 动身去某处。例如I'm leaving Beijing for New York， 我离开北京动身去纽约。 那么当时的英国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情况呢？这个时候的英国呢，可以说正处于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鼎盛时期，王权稳固统一，经济繁荣。那个时候是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所以接下来我们又看到 London was rapidly growing， all types of people were to be found in it。 Here Shakespeare met travelersstudents and scholars, and his imagination was stirred by the strange stories they told. He also met writers and actors. He soon found some work in the theater. Before long, he became an actor and a writer of plays himself. There was a few theaters in London. One of the most famous of these was called the Globe.Shakespeare himself became one of the owners of the theater. 那么在这一段介绍的就是 Shakespeare 他当时的一个工作的状况，在伦敦的一些经历。那么刚才周老师已经提到了，正是伊丽莎白女皇，也就是 Elizabeth the First， 她的统治时期。那么她也是叫the House of Tudor。T-U-D-O-R 是英国王朝，那么叫都德王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就像我们各个朝代唐宋元明清一样，那么英国也是这样的。那么现在的伊丽莎白女王二世，那么她所处的这个朝代就叫温莎王朝。那么当时的伊丽莎白一世是都德王朝，也可以翻成都铎王朝。 OK， 那么 London was rapidly growing，伦敦是飞快的发展。 London was rapidly growing， 也可以说 growing rapidly， 这里是强调 rapidly 飞速发展。 all types of people were to be found in it. 那么在这个地方能见到各种各样的人。我们也可以说各行各业的人。People of all walks of life. Walks, W-A-L-K-S. Here, Shakespeare met travelers, students, and scholars. 在这个地方莎士比亚见到了很多的 travelers, 旅行者或者叫 tourists。那么 traveler 那么是游客，但是跟今天的旅行的人有一点点不一样，他们有可能是以这个 traveling 为生的，例如徐霞客这样的人。 Students 学生 and scholars 很多的学者。 And his imagination was stirred by the strange stories they told. 因为见到了这么多的人，这些人的经历激发了他的想象力。因为为了跟前文更好的连接，所以用了一个被动语态 His imaginationWas stirred, 那么代表莎士比亚的想象力被激发出来。那么我们有另外的一个美国类似的作家，他就是 Mark Twain, 叫马克吐温。他也是在船上当水手的时候听到了很多故事，所以写出来很多不朽的文章，例如 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 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哈克贝里菲恩和汤姆索亚历险记，都是听过的这些故事激发了他的想象力。He also met writers and actors, 还见到很多的作家和许多的演员。那么这些人肯定会给他一些额外的想法。He soon found some work in a theater. 很快他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在剧院去打工。Before long, he became an actor and writer of plays himself. 那么不久之后，他成为了一位演员，同时又是一位剧作家。那我们剧作家英文专门有个词叫 playwright,P-L-A-Y-W-R-I-T-E, 要注意后面没有 R, 叫 playwright, 剧作家。There were a few theaters in London. 那么当时在英国不是有很多的这个剧院。One of the most famous of these was called the Globe. 那么其中最著名的之一，这个句型我们学过 ,one of, 后面加最高级再加复数。例如最著名的画家之一就是 one of the most famous artists, 那么其中一个就叫全球或者叫环球。 Shakespeare himself became one of the owners of this theater. 那么后来莎士比亚他自己成为了这个剧院的一个所有人之一。 One of the owners, 所有人之一。那么例如对什么的所有权叫 ownership. I have the ownership of the theater. 在伦敦这座繁华的大都市，莎士比亚的才华可以说是得到了全面的释放。Shakespeare's reputation as a writer of plays began to grow. He made use of the writing of others and found ideas in the old poets like Chaucer. But by his genius, he turned all these old stories into masterpieces of his own and created many new works besides, as well as many beautiful poems.Shakespeare wrote no fewer than 37 plays. They describe all kinds of men and women and give us pictures of great events in history. The characters in the plays live on forever because they are human. 那么这一段就介绍了 Shakespeare 他的一些作品的类型。Shakespeare's reputation as a writer of plays began to grow. 那么 somebody's reputation as...作为什么的名气正在不断的上升。 Reputation as, 例如他作为明星，作为电影明星的名气正在上升。 His reputation as a film star began to grow. 那么用的是同样的句型。 He made use of the writing of others. 那么他利用了别人的一些作品。 Make use of, 利用了什么东西，使用了什么东西。例如我使用了一些别人的观点。I make use of other people's ideas and found ideas in old poets like Chaucer. 那么他还找到了一些别人的，也就是一些古诗人的一些思想，例如 Chaucer. 那么这个人汉语翻成乔叟，那么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英国作家。他的杰作就是 The Tale of Canterbury, 叫坎特伯雷的故事。那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找出来读一下，感受一下古时代的这个英文是什么样子的，基本只能看懂百分之十。 But by his genius, he turned all these old stories into masterpieces of his own. 那么因为莎士比亚有着自己的这个创造力和他的天才和天赋，他把所有的这些旧的故事或者老故事都变成了自己的 masterpieces, 杰作 and created many new works besides, 除了这些旧故事以旧翻新。那么他现在还创造了许多新的作品，要注意 works 用的是复数 as well as many beautiful poems, 还有许多新的美丽的诗篇。那么这个地方要注意，那么各位听众说 something and something 后面要追加一个补充的 something 的时候，就要用 as well as 表示追加的列举。 Shakespeare wrote no fewer than 37 plays, 他写了有多达37篇剧作。那么大家知道有悲剧 Hamlet 哈姆雷特，那么有喜剧 The Midsummer Dream 仲夏夜之梦，那么这都是他的不朽的名著。 They describe all kinds of men and women. They 指的是 plays, 不可以是 Shakespeare. 那么要用现在时，他描述了各种各样的男人女人，也就是形形色色的人。 And give us pictures of great events in history. 那么还描述了历史上一些著名的事件。那么哈姆雷特是一个事件，另外还有个叫 King Lear, 叫李尔王，也是很著名的一个，讲了他的三个女儿的故事。 The characters in the plays live on forever because they are human, 因为他们人性的东西，这里边的一些角色永远会存在在人们的心中。 莎士比亚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也变得富有了。 In the year 1594, Shakespeare acted before Queen Elizabeth.And received £10 for his services. Soon he got greater rewards and became rich enough to buy a house in Stratford. Other honors came to him as he grew older. He was able to retire to his native town and spend the last few years of his life in comfort there. 那么在这个段落中，我们要注意这里有个小小的打印错误，大家要注意到第二行 rich enough 后面多了一个 t, 那么要把它改成 enough,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请把你的 t 去掉。 In the year 1594, 在1594年的时候， Shakespeare acted before Queen Elizabeth, 他在伊丽莎白女王的面前表演了，得到了这样的一次机会。And received £10 for his services. 那么给了他10英镑作为他的一种奖赏或报偿。那么要注意 received 后面是多少钱，也可以说 he was paid £10 for his services. Soon he got greater rewards. 后来他挣得越来越多。And became rich enough to buy a house in Stratford. 后来在他的家乡买了一幢房子。Other owners came to him as he grew older. 在他变得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其他的荣誉接踵而来。He was able to retire to his native town. 那么后来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也就是 retire, 退休了，不再表演了。And spent the last few years of his life in comfort there. 最后是在他安度了自己的晚年。 莎士比亚对于人类文学史的贡献呢，可以说是不可估量的。世世代代的戏剧家呢，都研究他的作品，希望能够获得他的文学气质。他在文学界造成的影响，用他的一位朋友的话说呢，就是他不只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全世纪。莎士比亚不仅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经典的作品，同时呢，也有很多的名言值得我们思考和回味。比如说，他曾经说过 ：“A light heart。” lives long, 豁达者长寿。另外呢，在他的名言当中也体现了对失败的看法。Do not for one repulse give up the purpose that you resolved to effect. 不要只因一次失败就放弃你原来决心想达到的目的。他曾经还说 The time of life is short. To spend that shortness basely, it would be too long. 人生苦短，如果虚度年华，则短暂的人生就太长了。好了，我们的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王璐老师为我们所做的精彩讲解，同时呢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Goodbye everyone. Next time.